这首歌《爱我别走》。接下来会继续听到的是许慧欣的《七月七日晴》，这可以说是许慧欣最为出名的一首歌曲。当年唱着《七月七日晴》的她，现在可能已经没有再发行唱片，也没有参与一些影视剧的作品，但是这首歌应该足够大家来想到当年听这首歌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 说了再见之后就能不再想念，说了抱歉是否就能理解了一切，眼泪代替你亲吻我的脸，我的世界忽然冰天白雪，一片一片怎么拼接完全，七月七日忽然下起了大雪，不敢睁开眼，希望是我的幻觉，我站在地球边眼睁睁看着雪覆盖你来的那皎洁，七月七日晴海月忽然变白天，陌生却直觉感情相爱的极限，我望着地平线天空无际无边，听不见你的

去何从？谁令我感动，远离伤痛？早晨的微风在心中，晨雾弥漫中，多感动，不回首。 赵俊的微风早晨，接下来要听到爱我不爱，来自于 Kelly 陈慧琳，待会儿再见。 你说什么爱有好有坏，我不能明白，爱有多好，爱又能多坏。

别渴望有你陪在我身旁，我心似海浪，成长什么都好，爱不会说谎，就算听不见都能原谅。 这首歌叫做《808》，哈林真庆他有一颗赤子之心，这在他的音乐作品当中都能够让你听得淋漓尽致。而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位歌手呢，他的文艺唱腔和他生活当中的一些小文艺都能够体现在他的音乐作品当中，这首万芳的《割爱》。 出来，我的遗憾是。

时的这首歌《小眼睛》，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杨坤带来的一首作品，也是电影《特殊身份》当中的主题曲《我没你想的那么坚强》。说到杨坤呢，2003年出道，当年在内地歌坛当中可谓是风头一时无两，因为他的单曲也好，他的专辑也好，都让他在当年有荣获各大颁奖典礼的很多的一些奖杯。今天要听听看这首《我没你想的那么坚强》，杨坤。 我站在十字路口不知去向，像一个孩子等待谁的原谅，幻想大街上有张床，什么都不想，睡到天亮。这世界摊开一张繁密的网，有多少流言蜚语把我捆绑，反正穿不破冷围墙，索性关起窗就当阳光。我没理想的那么坚强，总有些重量无法抵挡，我会在深夜默默脱下西装，数着镜子里遍体鳞伤。我没你想的那么坚强，不是也想到底放多长，不想人看见泪水红了眼眶，把墨镜戴上假装无恙。我翻来覆去无法进入梦乡，和昨天的自己正在对抗，我有些累了想投降，压力这成本却不能讲。我没理想的那么坚强，有时我也对自己说谎，我想不在乎那些恶言相向，我问心无愧又能怎样。我没你想的那么坚强，不是也想到底放多长，怀疑的目光想到穿透心脏，只能一个人默默担当。说谎，我想不在乎那些恶言相向，我问心无愧又能怎样。我没你想的那么坚强，有时也想找你放过藏，怀疑的目光想到穿透心脏，只能一个人默默担当，却无力反抗。